果你老了，你还有勇气再挑战一次人生极限吗？ 不会，因为我老了只想躺平睡觉。 哎呀，也是啦，毕竟你也不是好莱坞男神 Brad Pitt。他要在电影 F1 The Movie 里带着最强却从未封神的称号重返 F1 赛场。 The only question here is why did Sonny Hayes come back to F1? 因一场意外导致职业生涯坠入谷底的赛车传奇 Sonny Hayes 退役30年后被旧队友找回重返赛场，除了救回快倒闭的 F1 车队，也想弥补当年没完成的梦想。 而这次他需要赢得比赛，对抗年轻新星，挑战体能、速度、极限，更重要。重要的是找回真正的自己。 That's the other driver. You say he was old, he not that old. That's a handsome man right there. 现在上到Google.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F1 的 movie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感受一场极速狂飙的巅峰对决。 详情条规浏览Google.my F1 的 movie 6月26日任务启动。 Google, be your on track.